读书人做官，不就是为了天下苍生吗？不就是为国家效力吗？这是什么道理？那些整天不干正事，遇的难题就让，遇的障碍就倒的无耻之徒，牢牢地把握着权位，自己这样全心为国效力的人却得到了这种待遇，这不公平。罢官的日子是苦闷的，人类最大的痛苦并不在于一无所有，而是拥有一切后再失去。京城的繁华，众人的仰慕，皇帝的器重，这些以往的场景时刻缠绕着谢晋的心头。在故乡的日子，他一直思索着这个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自己会失败？才学、度量，不是这些。终于有一天呢，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是幼稚，幼稚得一塌糊涂，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官场是个什么地方，信仰和正直在朝堂之上是没有市场的，要想获得成功，只能迎合皇帝，要使用权谋手段，把握每一个机会，不断的升迁，提高自己的地位。谢晋终于找到了他自认为正确的道路，他的一生就此开始转变。洪武三十一年，也就是公元1398年，朱元璋去世了。此时距谢晋回家已经过去了7年，虽然还没有到10年的约定之期，但谢晋还是开始行动了。他很明白，就算到了10年之期，也不会有官做的。要想当官呢，只能靠自己。他依靠先前的关系网，不断向高官和皇帝上书，要求获得官职。然而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。建文帝虽然知道他很有才能，却不愿用他，只给他一个小官，把他远远地打发到遥远的西部。幸好啊，他反应快，马上找人疏通关系，终于留在京城，在翰林院当了一名小官。此时的谢晋已经完全没有了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，他终于明白了政治的黑暗和丑恶，要想往上爬，就不能有原则，不能有尊严，要会溜须拍马，要会风云风尘，什么都要，就是不能要脸。黑暗的世界呀、啊，我把灵魂卖给了你，我只要荣华富贵。收下他的灵魂，黑暗的世界给了他一次机会。靖难开始，建文帝眼看就要失败，朱棣已经胜利在望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谢晋和他的两位好友进行了一次谈话，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谈话。就在这次谈话中，三个年轻人确定了不同的人生方向。这里啊，我们要先介绍谢晋的两位好友，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胡广、王艮。所谓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能和谢晋这样的才子交朋友的，自然也不是寻常之辈。实际上啊，这两个人的来头并不比谢晋小。说来也巧，他们三个人都是江西吉安府人，是老乡关系，也算是个老乡会吧。谢晋呢，是出了名的才子，我们前面说过，他是洪武21年的进士，高考成绩至少是全国前10名，可和另外两个人比起来，他就差得远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此二人分别是建文2年高考的状元和榜眼。另外还要说一下，第3名叫李冠，也是江西吉安府人， 他也是此三人的好友，但由于他没有参加这次谈话，所以并没有提到他。确实厉害呀，头三名居然被江西吉安府包揽，让人惊叹此地的教育之发达，足以媲美今日之黄冈中学。大家都是同乡，又是饱学之士，自然有很多共同的话题。眼下建文帝这个老板就要完蛋了，他们要坐下来商量一下自己的前途。这三个人呢，都是邻居，而他们谈话的地点选在了另一个邻居吴普的家里。在他们说出自己的志向前，我们呢有必要先提一下，谢晋、胡广、王艮、李冠都是建文帝的进士，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，深受皇帝的信任。他们对时局的态度很能反映当时朝臣的看法，但四个人中王艮比较特殊，他最有理由对皇帝不满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建文二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中啊，他才是真正的状元。此人经过会试后参加殿试，在殿试中他的策论考了个第一，本来状元应该是他的，但是呢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建文帝嫌他长得不好看，把第一名的位置给了胡广。那么就这样到手的状元飞了，按说呢他应该对建文帝十分不满才对，可这个世界上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和真诚。建文帝就要倒台了，那么大家的话题自然不会扯到诗词书画上，老板下台自己该怎么办，何去何从？三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，当然这个选择是在心底做出的。那么三个人的表现如下：谢晋陈说大义，胡广也奋击慷慨，表示于朱棣不共戴天，以身殉国。王艮不说话，只是默默的流泪。谈话结束后的表现是，谢晋结束谈话后连夜收拾包袱跑到城外投降了朱棣，而且他跑得很快，历史上也留下了相关证据，晋失业。胡广第二天投降，十分听话，招致叩头谢，看看多么有效率啊！招致，招致，一招就致，而且还磕头谢恩。第三名的李冠也不落人后，冠意迎父，而沉默不语的王艮回家后对自己的妻子说：我呀，我是令国家愤怒的大臣，到了这个地步只能以身殉国了。然后他从容自杀。国家以貌取人，他却未以事取国。那一夜有两个说话的人，一个不说话的人。说话的人说出了自己的诺言，最终变成了谎言，不说话的人沉默，却用行动实现了自己心中的诺言。其实早在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现自己时，已经有一个人看出了他们各自的结局，这个人就是冷眼旁观的吴普。就在胡广慷慨陈词地发表完殉国讲演并一脸正气地告辞归家之后， 他呀，他这家就在吴普家旁边。那么吴普的儿子呢，深有感叹地说，胡叔有如此气概，能够以身殉国，实在是一件好事啊。吴普啊听此言微微一笑地说道， 这个人是不会殉国的，此三人中唯一会以身殉国只有王艮。 吴普的儿子到底年轻，对此不以为然，准备反驳他的父亲，谁知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胡广的声音， 现在外边很乱啊，你们要把家里的东西看好。 两个人闻听此语相对苦笑。话说回来，我们似乎也不能过多责怪这几个投降者，特别是谢晋，他受了很多的苦，历经了很多坎坷，他太想成功了，而这个机会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。对于这四个人的行为，人心自有公论，于是谢晋就此成了朱棣的宠臣，无论他用什么手段，他毕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从此他开始了自己传奇性的一生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投降三人组中其余两个成员的下落。咱们先说一下李冠。朱棣在掌握政权后啊，拿到了很多朝臣给建文帝的奏章，里面呢有很多要求建文帝讨伐朱棣的文字。朱棣拿在手中，以开玩笑似的口吻对朝堂上的大臣们说， 这些奏章你们都有份吧？ 下面的大臣呢，个个心惊胆战。其实朱棣不过是想开个玩笑，他并不会去追究这些人的责任，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惹事的正是这个李冠。他从容不迫地说， 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， 然后摆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。他是一个精明人，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为了避祸，他从来没有上过类似的奏章。现在他的聪明才智终于得到了回报，不过是以他绝对预料不到的方式。朱棣走到李冠面前，突然把奏章扔到他的脸上，厉声地说道， 你还引以为荣吗？你领国家的俸禄，当国家的官员，危急时刻你作为进士臣竟然一句话都不说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人。 全身发抖的李冠缩成一团，他没有想到无耻也要付出代价了。在这之后，他因为犯法被关进监狱，最后死于狱中。他在临死时终于悔悟了自己的行为，失声地祈祷， 王艮呐、啊，我没有脸去见你呀、啊。 咱们再说胡广，胡广在这之后一直官运亨通，因为文章写得好，有一定的处理政务能力，与谢晋一起被任命为明朝首任内阁七名成员之一，后来被封为文渊阁大学士。此人死后被追封为礼部尚书，他还创造了一个记录，那就是他是明朝第一个获得谥号的文臣，他的谥号叫做文穆。纵观他的一生，此人没有吃过什么大亏，似乎还过得很不错。不过一个人的品行终归是会暴露出来的。当年胡广和谢晋投奔朱棣后，朱棣看到他们是同乡，关系还很好，便有意让他们成为亲家。但当时谢晋虽然已经有了儿子，胡广的老婆呀，却 却刚刚怀孕，不知是男是女。此时呢，我们这位妇产科专家朱棣，在未经 B 超探查的情况下，就断言一定是女的啊，一定是女的。结果胡广的老婆确实生了个女孩。所以说呀，这个领导他就是有水平，居然在政务活动之余对妇产科这种副业有如此深的造诣。事后证明这个女孩也确实不简单，可惜啊，我在史料中没有找到她的名字，只知道啊，她肯定姓胡。那么这个女孩如约与谢晋之子完婚，两家呢都是财大气粗啊，是众人羡慕的家对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这个谢晋后来被关进监狱，他的儿子也被流放到辽东。此时啊，这个胡广又露出了他两面三刀的本性。亲家一倒霉掉进井里，他就立刻四处找石头，命令自己的女儿与对方离婚。在那个时代，父母之命就是一切。然而这位被朱棣赐婚的女孩很有几分朱棣的霸气，她干出了足以让自己父亲羞愧汗颜的行为。胡广几次逼迫劝说毫无效果，最后他得到了自己女儿的最终态度，不是分离的文书，而是一只耳朵。他的女儿为表明绝不分离的决心，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以明志，还怒斥父亲：我的亲事虽然不幸，但也是皇上做主啊，你答应过的，怎么能够这样做呢？宁死不分。这位壮烈女子的行为引起了轰动，众人也借此看清了胡广的面目，而谢晋的儿子最终也获得了赦免，回到了那位女子的身边。胡广，羞愧吧，你饱读诗书，官运亨通，气节却不如一个普通女子。还是那句话，人心自有公论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你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快点！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！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 这两天忙，忘收拾了。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！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？走你！哎，还有香蕉皮呢，这走你！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？走你！ 哎呦，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！ 哈！ 哎 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我说，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？我们啊，扫马路的不收小费。 车窗里扔出去的，除了垃圾，还有品德。 三十度，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，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。四十五度，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，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。180度，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，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360度，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，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。 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一座城墙，都承载一段辉煌。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。走过小桥流水人家，路过草长莺飞古镇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嵩山之谷堪称世界之最，早在36亿年前，整个地球还是一片汪洋时，嵩山就横空出世，见证着地球演变的全过程。嵩山有太室山和少室山，每座山各有36峰。太室36峰均有典故和传说。宋朝诗人娄艺写了24封咏，明代傅梅又补作了12封赋，这些诗赋和传说耐人寻味，引人向往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36封之中青铜峰上的梅梁庙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镇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青铜峰位于太室山东麓，俗称青冈坪。相传汉武帝刘彻游嵩山，封太室祠及中岳庙，登上此峰，忽然遇到二青衣女童捧书迎驾，欲问而不见，青铜峰便由此而得名。青铜峰东有鸡鸣峰、悬练峰和春镇，西望三鹤峰、玉圣峰及大铁梁峡、小铁梁峡，沿清代皇帝乾隆所走的御路，可达峻极峰。再由峻极峰北行，而后往西，可到太子沟永泰寺。南有周道峰、黄盖峰，并透过黄盖峰可鸟瞰中岳庙全景。北过大栗树沟、大峡谷，穿过原始林，可攀松涛峰，达峻极峰。登青铜峰有3条路线，一条是从中岳庙正北越过黄盖峰，可达青铜峰。另一条从芦芽瀑布景区过一线天，从封门后沟登上此峰。第3条是从石门沟沿汉武帝登山御路， 上山后往东可达此峰。青铜峰上土地肥沃，周围林木茂盛，现有耕地40余亩，被韩村人耕种。登上青铜峰，左右环顾，山川锦绣，风景如画，视野开阔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宋代大诗人娄艺曾在《咏青铜峰》一诗中写道：崭新高髻略云开，翠色罗衣一样裁，只有真仙此中住，故命天女奉书来。青铜峰上有两座庙宇，东边的一座是青铜寺，现有正副殿12间，建筑年代已无从考证。这里过去有许昌人张西方在此守庙，人称张仙儿。后开封人郎西山在此守庙，人称郎仙儿。郎仙儿去世后，由登封韩村人王景泰守庙。王景泰现已去世3年，目前由王景泰的老伴刘氏及儿子王天德在此看管庙宇，并耕种田地。西边的庙宇是中岳行宫，俗称小中岳庙，一说是老中岳大帝居住的地方。其他建筑只有遗址，始建何时还待进一步发掘考证。其后的老爷殿为砖石灰砌的拱形无木建筑，墙体厚约1.5米，俗称梅梁殿。紧靠梅梁殿前建有3间梁棚，建筑古朴坚固，匠心独具。据碑文载，梅梁殿建于清康熙年间，复修于民国6年。说起梅梁殿，登封人老少皆知景东阳建梅梁殿免除登封皇粮的故事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传说清康熙年间，登封嵩山一带遭受大旱，五谷不收，出外讨荒要饭的百姓比比皆是，还有不少老弱病残者被饿死。就在这民不聊生的年代，登封大爷出了个人物。此人名叫景日枕，字东阳，号松牙。据登封县志载，他幼年家贫，母亲有病无钱买药，医生说鸽子可以代替，他捕鸽到嵩山，见一群白鸽飞到县衙内不能进去。东阳望着县衙内的白鸽放声大哭，当时的县令得知他的孝心，深为感动，以龙城鸽让他拿回。从此以后，东阳整日满山遍野跑着捉鸽子，但终究还是没有治好娘的病。他的母亲病故后，东阳一面拆洗旧衣为母亲装殓，一面暗下决心学医。因家庭贫困，上不起学，老师见其聪明，便免费教他。他刻苦努力，成绩第一，被选入县学。康熙12年入嵩阳书院，拜耿介为师。耿介字介石，登封人，顺治9年进士，任职翰林院检讨，著有《中州道学编》《性学要旨》《孝经义之》《理学正宗》，大体上都以朱子学说为宗旨。拜师学习之后，景日枕于康熙26年中举人，30年会进士。当时朝中名人裘仓柱、王婉平、徐坤山等看了他的文章，啧啧称赞，以公卿之位期望。他出任广东肇庆府高要县知县，平雪冤案很受百姓欢迎。县内有水灾，常溺死人畜，淹没庄田， 汛期到来，他乘船上岸巡查水情，思索方案，经多次治理，水患解除。高要县百姓感激他的功绩，在他治水站立的地方建立生祠以示纪念。政绩上报朝廷，康熙皇帝提升景东阳为京畿监察御史。他任职期间巡视校区，发现井内有具死尸，他亲自便衣访查，尽得其情，冤案告破，惊民叹服。他向朝廷上澳中征米服价、矿商病民等奏书，内容恳切详明，表现了对百姓疾苦的关心。朝廷对他的爱民精神非常赏识，加之他是个良医，经常给皇后娘娘及皇亲国戚看病，因此屡迁其官，先后任陕西道、山西道、浙江道、江南道、河南道监察御史，又升鸿胪寺、太仆寺少卿、宗人府府丞、监察院左辅都御史，后升礼部、户部侍郎加礼部尚书衔。一天，景东阳回到了家乡登封，他看到家乡父老饱受旱魔洗劫，数年颗粒不收，而官府的皇粮和税赋有增无减，平民难以负担，有的百姓被逼无奈，或悬梁自缢，或家破人亡。景东阳看到这种悲惨的情景，很是痛心。常言说，哪里的官像哪里的民，他想，如果能免除登封的皇粮和税赋来减除灾情就好了。他辗转思量，终于想出一条计策。他找到当时的登封县令薛国瑞，将他的想法说与县令，两人一拍即合。景东阳当即命人在青铜峰上开始建梅粮庙，并吩咐薛县令要准备一些蝎子、蛇、知了、蛤蟆等小动物和红薯根、萝卜尾巴等农作物。建梅粮庙时，景东阳亲自监工策划建筑，待庙建好后，他才进京。一日，康熙召见景东阳，景东阳来到宫中，见皇上高兴，便谈起家乡嵩山。他对康熙皇帝说：中越嵩山位居天中，风景宜人，历代帝王都到嵩山封禅祭天，万岁何不到嵩山一游呢？一番话说得平常不爱言笑的康熙哈哈大笑说：今日朝中无事，朕正想出去走走，不知去哪里是好，请爱卿说到朕的心里了。好，明天你就陪朕去游嵩山。康熙43年初秋，也就是公元1704年，康熙皇帝在景东阳及朝中文武官员的簇拥下，从洛阳来到了嵩山。登封县令薛国瑞到参驾殿迎接。康熙皇帝先游少林寺，见少林寺门前一老一少两个和尚在地下铺的白纸上写“少林寺”三个字。老和尚写的字大如犬，歪歪斜斜，笔道粗细不匀。小和尚写的字小如杏核，笔画弯弯曲曲，像蚂蚁爬行。康熙皇帝看后心中不觉好笑，便吩咐拿笔来。小和尚忙把一支笔递了过去，只见康熙皇帝蘸饱松烟灰墨，就地在一张如扁大的白纸上刷刷刷写就少林寺三个大字，又在纸上盖了一枚玉印。这时少林寺内的和尚们纷纷拥来，双手合十，躬身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少林和尚讨得康熙皇帝一字千金的墨宝极为珍贵，至今这块玉匾还悬挂在少林寺山门上。康熙皇帝游了少林寺后，又游中岳庙，在中岳庙俊吉殿前，康熙皇帝拜过天中王。 景东阳见皇上游兴正高，便奏道：俊吉殿是中岳庙最大的殿宇，而如今还不曾有匾额，请万岁给此殿题名赐匾。说罢，就示意中岳庙的道士拿出来已准备好的笔墨纸砚。康熙皇帝提起笔，便写了“嵩高俊吉”四个大字。写罢，文武百官皆喝彩叫好。在景东阳的陪同下，康熙皇帝及文武官员登上了黄盖峰。相传汉武帝游嵩岳时，黄山盖其上，所以得其名。在黄盖峰上，景东阳详细介绍了嵩山72峰的景观，并手指黄盖峰北的青铜峰，讲了有关汉武帝游嵩山在青铜峰上遇天女奉书的故事，说青铜峰是神仙居住的地方。康熙皇帝听得津津有味，便当即决定要亲登青铜峰看个究竟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在青铜峰上，景东阳先让康熙皇帝赏景，后把皇上领到了梅梁庙内，并说：这是臣数月前在此山上建的一座庙，如今皇帝驾到，这座庙可做皇上的行宫，这庙建得咋样，还请陛下教我。康熙皇帝进庙后，上下左右打量，看得仔细，便随口说了一句：此庙没梁。这时景东阳急忙跪在地上奏曰：此庙没梁，登封嵩山一带也没梁，这里石厚土薄，十年久旱，加之近年来少雨，地里不打粮食，很多百姓出外讨荒要饭，饿死者不在少数，万岁是否开恩？康熙皇帝自知失言，但金口玉言没法收回，更不可与其争辩，没做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见景东阳久跪不起，随口说道：免了。意思是让景东阳免礼平身，起来答话。谁知景东阳却高呼万岁：谢主隆恩，登封没粮，皇粮免了，谢万岁，万万岁。康熙皇帝再次失言，更觉无法收回，便哈哈大笑起来。他转身问景东阳：登封真的没粮，有何为凭啊？景东阳急忙示意薛国瑞县令拿出了红薯根和萝卜尾巴，奏道：登封久旱无雨，种在地里的庄稼红薯长不大，麦子不结籽，萝卜长成小尾巴。康熙皇帝看了再问：嵩山是中原的宝地，不长庄稼还会长什么？难道会生什么宝物不成？景东阳答道：嵩山多生害虫，危害庄稼。薛国瑞忙从身上掏出几个木盒子，第一个盒子里面是只知了，有位大臣爱看稀奇，上前一摸，只听这只知了叽的一声飞跑了。众臣见这么小的东西能叫出这么大的声音，都吓了一跳，连说厉害。第二个盒子打开，里面装着蝎子，一个跟随康熙皇帝的内侍臣手伸进盒子内拿蝎子让皇上看，谁知他手刚伸进盒子就娘啊一声，急忙缩回，他被蝎子蛰了。只见他双手紧握，疼得乱蹦乱跳，叫个不停，一会儿就疼出了一身汗。待薛县令打第三个和第四个盒子，露出蛤蟆蛇时，再也没人敢动了。景东阳这一举动被明珠宰相看出破绽， 明珠是康熙朝最重要的大臣之一，权倾朝野，人以相国荣称。他感到今天景东阳在皇帝面前出尽了风头，心里觉得不是滋味。登封之南保远县县令张满天是他的得意门生，也是他一手提拔的，先随他到此，不如来个正反对比，一来可以杀杀景东阳的威风，甚至可以置其于死地，二来可借此机会让皇上加封张满天。于是他便发话：启奏万岁，依臣之见，田地不收五谷，不能光怨天怨地，许多事都在人为，只要精心治理，一切困难则可排除。居此之南的保远县过去曾出现涝灾，但经过县令张满天的治理，如今却是五谷丰登，百姓丰衣足食。张县令随臣到此，陛下可亲自问话。爱欺上瞒下、拍马溜须的张满天，听明珠宰相在皇帝面前保举他，觉得提拔的机会到了，便慌忙跪在康熙皇帝面前磕头如点豆。康熙皇帝问道：张满天，明相说你县年年丰收，可是真的？从没给皇上说过话的张满天一时受宠若惊，语无伦次，结结巴巴地说：禀皇上，不不，万岁爷，小县过去常有涝灾，经奴才费尽千辛万苦带领百姓治水造田，如今的萝卜长得是登峰的百倍，红薯长得如生子大，家家户户的粮食都仓满屯留。康熙皇帝说：粮食吃不完可以捐出来，登封没粮，今后保远县可替登封县把皇粮缴了，这叫赈灾救困，肥瘦相搭。张满天一脸尴尬，满口说：是是，谢主隆恩。从此登封有好多年不缴皇粮。其实保远县是个盐碱地带，这里的百姓常年经受着涝灾的折磨，下场小雨房屋内便会出水，地里的庄稼大面积被水浸坏，百姓们同样过着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生活。但遇上了爱搞浮夸的县令，平民遭殃，官府加重了皇粮，百姓怨声载道。由于张满天县令欺压百姓极为霸道，庶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当他们得知加重皇粮的缘由是替登封缴粮，就把所有怨气撒在了景东阳身上。他们不敢骂张县令，却骂起了景东阳。那时保远县曾流传着骂景东阳的顺口溜，提起景东阳只想骂他娘，种得下湿地纳着登封粮。景东阳见没粮庙免皇粮的事儿已过去近300年了，但这个顺口溜却一直流传至今。虽然有些不明事理，不过知道其中缘由的人还是了解景东阳有一颗为官清正、关心百姓疾苦的爱民之心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立一而有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公，什么是名，什么是奸，什么是忠，嬉笑怒骂路不平，悲婉人不公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砣是老百姓， 那砣是老百姓， 秤杆子要挑江山，你就是那定盘的心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一呀一儿哟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 什么是傻，什么是金，什么是利，什么是亲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一言一而有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公，什么是名，什么是奸，什么是忠，嬉笑怒骂路不平，悲婉人不公。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一言一而有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傻，什么是金，什么是利，什么是亲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。 傲本司令的幼女自尽为他，也是也自风俗两相亲啊，是否是偶数成生有有情他，空虚写上方无思绪为干。 小木鱼小小玻璃顶枯掉，可怜无根银小手里藏刀，借名昭勾且今宵，染余年焚烧，天地流河寥寥荒唐一遭，七步乾坤掌波涛，八面人心何足道，九州十方皆如一笔满月春宵，我似飞花散尽，如梦将来人轻扰，不过庭外离离草落岸第十桥，我随细雨又一花中旁柳絮飘摇，万丈万顷风摇摇，几多少木鱼小小玻璃顶枯掉，可怜无根银小手里藏刀，借名昭勾且今宵，染余年焚烧，天地流河寥寥荒唐一遭，七步乾坤掌波涛，